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不知道现在你朋友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，我的朋友们现在朋友圈基本上都不发了，彼此都认为彼此应该过得特别的精彩，特别的充实，结果打电话一问呢，全都在家里面待着，可能只有周末才愿意出来玩一下，但出来也都是各自坐着玩手机，也没有特意在玩什么，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强行要求对方要经常出来坐一坐，也强行要求在一起的时候不能玩手机了。有很多的美好时光等着我们去浪费，没有必要花在这一些虚拟的网络当中。 锁上一切记忆，永远不再想起，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，藏在旧梦里。锁上一切犹豫，永远不再存疑，爱情的残痕今晚要洗净，我已不再不再想你。锁上我的记忆，锁上我的忧郁，永远不再想你，怎么能够想你，不能再想你，只剩我搁浅的心在千年的孤寂。 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，藏在旧梦里。锁上一切忧郁，永远不再追忆，爱情的残痕今晚要洗净，我已不再不再想你。锁上我的记忆，锁上我的忧郁，永远不再想你，怎么能够想你，不能再想你，只剩我搁浅的心在千年的孤寂里。 的记忆，锁上我的忧郁，永远不再想你，怎么能够想你，不能再想你，只剩我搁浅的心在千年的孤寂里。 看一个研究说，一个人对感情的信任度不足才会去秀恩爱，因为他们需要朋友的点赞来证明这段感情，感情不够稳固自然很快就会分手。爱秀恩爱也显示了这个人比较没有自信，喜欢跟人做比较。如果两个人相处的充实愉快，是没有时间浪费在网上发图贴文的，只要内心丰富满足就足够了。 在终点等我，少你有一定 我们都在城市里打拼，生活、家庭、工作这几个维度缺一不可。工作占据了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，到底什么才是一份好的工作呢？可能一不影响生活作息，二不影响家庭团聚，三能够养家糊口。想做到十全十美并没有那么容易，但尽管走下去，总能够遇见美好。 你是否爱过？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？他有种证明骗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。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，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。

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父母， 放肆破听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在意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就越能够掌控你。如果你越在意你的体重，你的体重就会在想方设法地要求你克制食欲。你越在意感情，感情里出现任何一个小问题就会崩溃。你越在意某个人，他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打倒了。人都是万物的奴隶，对人生要求的越多，可能就越难快乐。 舍不得，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？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一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 不知道你听说过微笑抑郁症吗？症状的表现就是在别人面前总是坚强乐观，爱逗朋友开心，习惯安慰帮助别人，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却经常感觉到孤独无助。希望坚强乐观的你也有别人来温暖。 天的星河静静流淌，如梦披上了霓裳，湿了的眼眶挡不住感伤，此刻该靠着你肩膀，还记得你最初单纯的 其实很多我们没有表达出口的东西，总有一天都会传达出去的。不管是借风、借云、借别人的口，还是借自己的眼睛、借自己的行为，不要小看世间万物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 请相信我

不同的环境下面是有对美有不同的要求的，而发现美的眼睛一定是在你的平时的日常的积累当中才会产生的。而这样的最美的，在我们说小康社会以后，我们一定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艺术是最美的。而这些最美的又是在你看得懂和看不懂之间才是最美的。所以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你一定要去受美的熏陶。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吴建平： 让互联网更多的造福于国家和人民，还有一个就是造福于全人类的美好家园和共同体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网络的这个技术人员呢，承担这个沉重的历史使命。但是我相信呢，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啊，这个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互联网网络强国的梦，我坚信一定会实现。我们这代人实现不了，你们可以实现。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： 大学呀，要办好，最主要的是要靠老师。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说过一句话，大家都耳熟能详，所谓大学者，非为有大楼之位，有大师之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教育强国，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，我觉得最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高素质的教师，在培养人方面要立德树人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觉得它应该是指具有典范性和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，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具有价值的，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，最具代表性的以及最完美的作品。比如七八十年代的经典歌曲，它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，也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歌曲。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呢，就是因为它不但历久弥新，而且这个每次听到或者看到都会有新的感悟，我觉得这就是经典。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是因为它是一种楷模，一种能够体现人们共同精神的东西，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具有永久的存在价值。经典的东西它是永恒的，不管过多久都不会过时，而且也会永远被人们记住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幕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说事情太多，时间不够，而我也总是努力找理由让自己来不及想以后，以为终究会等到幸福的时候，等到花也开了，温暖了天空，却变灰暗了。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太啰嗦，而你我很忙，忙着往前跑，却忘了把感动一路珍藏。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已失控，是你我太忙，当他忘便习惯，我只想痛苦一场。 快乐的难过的麻木接受，而忙碌竟是我们用现在换未来最习惯的理由。也许看着花绽放的一刻最美，哦，等到花也开了，温暖了天空，却变灰暗了月。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太啰嗦，而你我很忙，忙着往前爬，却忘了把感动。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